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3日，医管局在英国招聘医生，高拔声称无需再在港额外实习。 七人榄球赛结束，李家超指类似国际盛事陆续有来。 当局制定南区环境交通及海滨休憩空间改善方案。 芬兰民族联合党宣称赢得大选，总理马林承认执政党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一嘅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更新咗呢个本地接种新冠疫苗嘅建议。医卫局咧都早前亦都提到啦，话因应新冠嘅疫情持续放缓啦，喺管理策略同埋上呼吸道嘅感染睇齐，咁就话社会全面复常等等啦，咁啊宣布更新咗2023年咧系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嘅安排。新安排咧就系话有五类嘅优先组别嘅人士，包括系啲咩咧？就系够5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啦，18至49岁，不过系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啦，6个月大或者以上嘅免疫力弱嘅人士啦，孕妇啦，医护人员啦，呢五类咧，咁就话喺4月20号起啊，今个月20号起开始咧，呢啲优先组别嘅人士咧，今年可以系继续预约免费嘅接种加强剂嘅咁。至于唔系呢一啲优先组别嘅人又点咧？喺4月20号或者之后咧，如果要打加强剂咧，就要去自费去到私营市场嗰度打针，包括可能系一啲院包括一啲嘅私人嘅诊所啊等等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做法？1872311，1872311，会唔会可能对一啲唔系头先呢一啲优先组别嘅人士又想打加强剂嘅影响大啲咧？喺一啲诊所嚟讲，有冇即系收到多一啲嘅查询咧？近呢段时间有对于一啲想打加强剂嘅人要自费去嗰个负担嚟讲，又会唔会系考虑咧？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亦都系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啊！ 早晨，林永和医生，头先提到新嘅安排啦，你自己觉得点睇？同埋对于啲非优先群组嘅市民要打完三针之后有啲加强针啦，咁啊要自费去打嘅，你觉得呢个安排合唔合理咧？咁 我都觉得合理同埋可以理解嘅。咁啊，首先都想重申咧，就即系如果香港市民其实6个月大咧，就如果身体情况稳定咧，我哋都系希望佢咧接种三剂疫苗，或者系如果确诊过之后咧，起码接种两剂，咁啊完成呢个基本接种咧，就等个身体咧就唔会话真系感染咗咧有重症啊或者死亡啦。咁而头先乐文讲嗰五类嘅群组咧，咁我哋都希望佢无论系打完三针、四针或者五针咧，咁喺今年咧，如果系接种完上一剂超过6个月，又或者系确诊完康复咗超过6个月咧，咁都可以考虑咧跟我哋建议咧系接种多一剂疫苗去增强个保护啦吓。咁佢哋呢两批人咧，咁其實咧，我哋都係冇一個限期嘅，咁同埋都係繼續一個免費同埋建議去接種啦嚇。咁但係如果其他嘅頭先講話一啲50歲以下一啲健康人士嚇，咁同埋可能係6个月到18岁咧，我哋話係一啲係即係冇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其實我哋係唔建議接種嘅。但如果佢有譬如哮喘啊嗰類咁嘅疾病咧，咁其實佢都可以按自己個個人選擇，例如佢譬如話會去外國啊，驚住即係個風險高啲啊，或者職業上譬如係餐飲業啊，咁佢都可以考慮係一個自費接種啦。咁、 okay. 我自己覺得即係因為都係疫情變化咗啦，咁同埋我哋都知道最緊要完成嗰三劑個基本接種咧，咁、 okay. 其實係比較健康嘅人士咧，都可以話個風險係低啲嘅嚇。咁而呢個自費接種嗰個安排咧， 暫時咧，我哋未知詳情啦。不過我哋參加計劃嘅醫生咧，都收到電郵咧，咁其實都喺20日之前咧，會有個簡報會講個詳情嘅嚇。咁我個睇法咧就係、是、其實呢批即係人士咧就比較低風險啦。咁而現階段嚟講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我估一個月咧，可能得幾百人咧，即係會考慮係咁樣去額外接種嘅嚇。咁、所以私營市場即係或者醫療機構咧，咁其實應該都可以應付到嘅。咁我諗個安排咧就。以我即係私營醫生嚟諗咧，就係、是、好似以前即係我哋為市民接種疫苗咁樣咧，咁可能係兩間藥廠咧就提供疫苗啦，咁我哋咧就向佢哋採購啦，就按自己個需要咁樣。咁例如係二價復必泰疫苗咧，咁我哋知道而家其實都有私營機構咧同非香港居民接種啦，咁就。咁都即係有一個收費都喺網上都揾到嘅，咁佢哋可能個定價咧就會即係有按自己個機構啊，可能即係成本啊、租金啊會有調整啦。咁亦都係我哋睇到二價復必泰疫苗咧，因為佢一劑疫苗咧係接種六位市民嘅，咁同埋要喺12小時內完成。咁所以咧，佢都會有啲好似六人同行咧，就平啲，譬如可能係大概1600到。咁如果係個別嚟咁樣咧，咁因為驚有個浪費啊咁樣咧，咁可能就會定價會高啲啊咁樣咯。咁而克爾來福科興個疫苗咧，其實之前咧就冇話特別話，即係因為多數都係政府提供啦。咁之後我哋睇下知個定價點樣咧，咁可能就係、是、即係都係用一個私營嘅一個。自己的一個彈性的收費嚟到 去做咯、即係我諗呢個就係、是、最大可能的方法啦。咁、但係我自己諗咧就係、是、其實政府疫苗咧就即係睇下佢哋計算嗰個存貨咧，同埋佢嗰個過期日子咧，即係會唔會好近？咁如果係都可以考慮，如果佢哋都有多嘅話咧，就為免浪費咧，咁其實都可以佢哋考慮提供俾私營機構。咁就可能係一個即係收嗰、那個針嘅費用。咁我哋如果市民嚟打咧，就係、是、可能係個針嘅費用咧，或者有一個另外醫生有一個即係診症同埋接種嘅費用咁樣。咁就之後我哋就可能係即係報翻俾政府嘅時候， okay. 就幫政府係交翻俾佢咁樣咯。 即係我聽落可能喺私家嘅診所嗰度，日後呢啲針嘅來源可能係有啲係直接向藥廠攞，有啲係可以嚟自政府，兩你都可以接受嘅，你覺得？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因為最終可能都係藥廠提供啦嚇。咁、因為政府最主要就係睇佢個存貨有幾多嚇，同埋佢。即係我哋都唔想浪費咧，因為其實都聽到好多國家，例如新加坡都浪費咗好多疫苗啦。 嚇、okay. 啊，頭先都講到話，因為最新呢個安排咧就係喺4月20日開始啦。有冇話收到近呢一日，即係話呢幾日咧，即係知道呢個新安排之後咧，有啲尤其是啲非優先群組，我先講到係一啲健康嘅人士啊，或者係50歲以下嘅人士啊呢一類咧，係多咗係查詢咧，即係想可能即係趕搭尾班車喺呢個日期之前咧，就係、是、想打針先。有冇多咗呢啲情況？ 都有嘅，係即係啦，屬於頭先話非優先群組咧，都有一啲預約，我哋係覺得係多咗嘅。咁不過喺其實係長假期之前呢一兩個禮拜咧，都陸陸續續都多咗市民，因為可能外遊咧就想接種翻去增強保護咧嚟打針咁樣咯嚇。咁其次嚟講咧，就變咗好多都係啲譬如話嚟到睇醫生，可能睇其他問題，咁我哋要主動問佢查翻個疫苗記錄咧，譬如佢三針打咗。就都超過一年啦，咁同佢商討翻嗰個接種嘅需要咧，咁我諗就大概有一半市民即係經我哋咁樣傾完咧，就即係都會接種疫苗啦。咁另外有部分咧就會再考慮一下，會唔會等冬天嚟先至接種咁樣咯。 有冇每日收到幾多呢啲所謂趕搭尾班車嘅市民？ 都有5至10個啊！啲自從禮拜五開始。 收費方面咧，如果日後頭先都講到啦，即係要係私人市場打呢啲加強劑，即係三針以上嗰啲加強劑，尤其是啲健康人士。頭先都提到有啲可能去到6人同行先至1600，都唔算平啦。日後呢一個價格上面，你自己可以預計係去到幾多，或者降到幾多咧？ 其實都睇翻嗰個藥廠嗰個提供係點啦。咁就我相信二價復必泰疫苗嗰個定價應該就係同而家公布咗出嚟，同非香港市民就差唔多。咁科興疫苗我哋就唔知佢本身即係嗰個提供個即係係個成本係幾多啦。咁我 相信嗱，其實如果長遠即係都會市民咧，因為即係都有時係即係又要問下東問下西個價格咁。咁如果你話即係可能政府有少少即係個參考價格俾大家咧，咁可能就即係市民就容易去跟啦嚇。咁另外都提醒翻，就無論係嗰個貨源係來自政府又好，或者藥廠咧，我都建議希望就係醫生即係都有個機制咧，就入翻資料喺嗰個醫健通嗰度。咁等大家都知道。啊、究竟有多少市民打了加強劑呢，咁嚟到部署即係來年如果係真係再有爆發呢，我哋可以睇得準確啲嚇。同、埋大家都提醒翻，其實啱啱最新嗰個病毒個即時有效繁殖率咧係即係超過翻一嘅，咁呢個情況咧係12月到而家咧係首次出現嘅，咁所以我哋都唔好掉以輕心咯。頭先講話即係夠六個月啦，咁其實如果係特別係即係五類嗰個優先群組咧，其實都考慮咧就喺呢段時間接種翻去保護翻自己咯、 你覺得頭先呢一個最新嘅數據係咪反映係咪啲即係打咗針嘅人士咧、那個抗體因為慢慢隨時間嗰個效力都細咗，所以就出現翻呢個情況？ 都有好多因素嘅，你都知大家都復常啦，咁又欖球賽啊等等，咁其實有假期啊，咁我都接觸啲病人，譬如琴日我都睇五個確診者嘅一招，咁啊好多都係去完旅行啊翻嚟咁樣，咁所以都係隨住復常咧，就社交又同埋戴口罩又減少咗，更加顯示咧嗰個疫苗嗰個重要性，我哋令到自己強壯啲，咁真係感染咗咧都唔會有重嘅病發生咯。 嗯，我想問，因為而家市面上其實都好多種疫苗科。有伏必泰的原始病毒株，有二价疫苗，儿童版也有分，就伏必泰和幼儿版也有伏必泰。一间诊所到时在私人市场那裡打，是不是可以应付到这么多种不同的疫苗呢？ 这个很好问题。譬如我自己即是一个蚊型的诊所，其实可能我都即未必会即这么繁复，可能我都是集中回，譬如我们打开克尔来福就即继续这样做。二价的伏必泰疫苗比较上那个储存都可以接受一点，不用稀释。咁我哋都或者再考虑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即係分到好細咁樣呢，我相信一啲私人診所係大型嘅，或者係私家醫院呢，就可能個提供上呢會比較上係穩妥啲囉。 兒童嗰啲會唔會難啲，可能喺診所度打到你有 分？而家睇下嗰個稀釋個情況啦，如果原始疫苗因為要稀釋呢，再有好多其他程序呢，我相信一般嘅即係蚊型診所其實未必做得到。但如果係一啲即係連鎖或者係大型啲嘅，佢有藥劑師啊，有一啲其他專人去負責呢，咁我相信嗰個信心會大啲。 OK， 好啊，唔該曬劉永和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劉永和醫生呢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休息一陣。 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2023年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其实就喺上个礼拜五啊，即系3月31号起咧，一连三日就喺大球场嗰度咧系开即系举行嘅。嗱，成个情况对于即系除咗赛事之外咧，对于附近一啲嘅酒吧会唔会带嚟生意上面嘅提升咧？咁不过亦都有啲嘅讲法就系，其实今次咧呢一个七人榄球赛咧，同对上一次其实上年11月咧个相隔时间系即系相对近一啲，对于带嚟嘅一啲嘅入場嘅人次啊，或者附近嘅一啲嘅酒吧嘅生意又会唔会未必好似预期咁高咧？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张素薇。星期五去到啱啱嘅星期日啦，就七人榄球赛嘅日子，你自己睇到，譬如兰桂坊嗰啲餐厅又好，酒吧又好，那个生意系点啊？ 咁今年咧，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就系喺香港解除咗防疫措施之後舉行啦，咁喺過去嗰個週末咧，咁其實大致上我見到，即係尤其是星期五六啦，咁喺七攬舉辦期間咧，蘭桂坊一帶嘅生意咧，明顯即係都受到呢一個七攬嘅運動 即係帶動咗，即係生意有上升嘅。咁明顯咧就亦都睇到咧，例如話街上面咧，即係好多著住籃球衫啊，即係之前唔同球隊嘅球迷啦，一班一班咁嚟到蘭桂坊咧，即係飲酒食飯啊。咁而當中咧，亦都有唔少咧，即係嚟即係吸引到啲國內嘅自由行旅客嚟到，感受下氣氛咁樣啦。咁而即係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可能星期五、星期六咧，都係一個即係嚟狂歡，即係會比較遲啲嘅日子。咁而星期日咧，咁我覺得就有少少回落啦。即係琴日咧，我見到即係可能即係都會冇預期之中咁好。咁可能咧都係因為你都知道啱啱咧就復活節假期啦。咁咧就係如果好多香港人咁佢可能請三日，咁其實就可以製造咗一個十日嘅長假期啊。咁我見到其實好多人都會即係可能星期五六睇完波，咁星期日咧就走啦。咁另外咧，我亦都係即係會覺得可能即係今日亦都係要照常咁星期一翻翻工啊，咁所以咧即係一般嚟講，我哋星期日酒吧就淡啲。咁喺例如話七攬今次佢哋會唔會即係帶動到經濟咧？其實係有嘅，即係我哋呢一個即係酒吧嘅營業額。咁但係咧即係冇想象之中咧，即係可能星期日都會做到好旺場啊咁樣咯。 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同啱啱十一月嗰次比係點啦？同埋同疫情之前比？七攬又有啲咩分別啦？頭先你話點都有啲提升嘅，無論嗰啲人流啊、生意都咁啊，有冇話再分啊？即係國內定國外嘅遊客多啲咧咁？ 其實整體咧，即係喺翻我哋即係蘭桂坊啦，其實即係主打都係一啲外國旅客會比較中意啲，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喺我哋嗰個遊客啊，或者係我哋嘅客人當中咧，都係以一個外國旅客佔比會比較多啲嘅。咁我諗即係如果以一啲外國旅客嚟計啦，我諗佢哋都係會起碼即係有八成以上都係外國旅客嘅。咁而即係國內旅客佢有嚟，咁係趁熱鬧，但係相對嘅比例會比較少啦。咁如果睇翻同去年啦，因為十一月咧就係四至六號亦都係舉行上屆嘅七攬即係呢個比賽啦，喺香港。咁因為當時咧即係香港就經歷第五波啦，咁餐廳酒吧咧都要受到各項嘅疫情限制啊。咁海外旅客咧又嚟唔到香港喎。咁但係今年咧亦都即係解除咗呢一個防疫嘅措施啦。咁所有人都即係唔使戴口罩啊咁樣。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大旺咗咧我哋即係啲酒吧餐廳嘅生意嘅。咁喺例如話同期比較啦，同佢上一屆啦，咁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整體生意咧，其實真係好好嘅，即係升咗一倍。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睇翻咧，如果即係同平時嘅週末嚟比較啦，咁我哋都有約即係兩成幾嘅升幅咁樣咯。 有冇睇到話即係除咗即係七攬嘅賽事，都係其他因素影響到個人流咧？即係有啲嘅講法就話、可能佢會帶動到附近一啲酒吧人流，同蘭桂坊可能因為大球場同蘭桂坊可能都有少少距離，就未必可能啲客去嚟到呢邊啊。咁呢個又係咪一個考慮咧？又同埋另外話，上年十一月同而家搞嗰個時間都比較近啊。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即係舉辦嘅日期會唔會都影響咗即係嗰個人次上面未必係預期咁樣帶動咁多咧？ 首先咧就讲翻啦，即系例如话大球场佢系即系喺铜锣湾啦，咁而我哋蘭桂坊就喺中环啊，咁其实香港咧都系一个即系好方便，即系交通好便利嘅地方啦。咁首先讲即系蘭桂坊咧，其实过往咧一向都同香港榄球总会咧都有合作啊，咁而我哋蘭桂坊咧就係、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官方派對嘅指定舉辦場地。咁、我哋咧其實每年咧都會喺即係球賽舉辦期間咧，準備各式各樣即係豐富嘅節目啦。咁俾我哋嘅即係遊客嚟到，或者我哋嗰啲參加者咧嚟到免費去參加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即係首先我哋都會有一個吸引力啦。咁咧亦都有一個知名度啦。咁所以咧即係。尤其是喺呢個球賽舉辦期間啦，咁亦都巴士公司咧就特別安排咗一條，即係行走咧大球場去到蘭桂坊嘅專線啊，咁咧就即係等一啲睇完波嘅球迷啦，咁佢亦都好方便咁咧嚟到蘭桂坊嗰度，即係繼續佢哋嘅慶祝啊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各有各嘅捧場客啦。 OK， 咁即係只要咧，即係自己本身做嗰、那個活動啊，咁有吸引力啊，咁喺各方面咧都照顧到啊，即係有一啲悉心嘅服務啊，比較周到啊，咁我覺得亦都唔介，即係唔怕嘅。 嗯，除咗七攬呢個活動咧，都有其他嘅活動嚟緊會有啦，譬如一啲音樂節啊、演唱會啊等等咁。你自己覺得對於蘭桂坊個生意呢啲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幫助咧？又？ 嗯，咁啊，绝对有啊！咁其实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啦，即系香港见到即系话，即系好快啊！咁亦都恢复翻举办，即系各类型，无论系海外啊或者本地嘅大型音乐节啊或者文化活动咁样啦。咁其实都帮助到咧，即系海外啊，甚至即系即系国内嘅旅客咧，即系嚟到香港啊，咁啊就我觉得可以对促进翻即系本地经济啦，带动翻各行各业嘅生意，尤其是好似我哋蘭桂坊作为一啲餐饮娱乐消遣嘅热点啦，咁一定咧就会可以受惠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张素薇，同你倾到呢度。张素薇咧就系兰桂坊协会总监，咁啊讲到就系啱啱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就系一个七榄赛事嘅日子咧，会唔会都带动到其中入边一啲嘅酒吧生意咧？咁嗱，不过咧同七榄嘅入场人次亦都可能有一啲嘅相关嘅。咁睇翻就公布咧，就系七榄喺第二日嘅入场人数超过25,000人，第一日咧就系超过23,000人，但系再睇早啲，其实喺讲紧2019年之前咧，嗰啲七榄咧日均啊平均每日咧系大约成40,000人次，咁可能喺个人次上都有一啲嘅唔同啦。转头再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五公民科考察团首发团今朝出发，朝早7:00，大约过百个中学生陆续抵达西九高铁站离境大堂，经自助通道到广州考察。有参与两日一夜考察团嘅牛同学话：首次同同学一起到外地学习，心情好兴奋。预计首站会先到内地一间中学，同同学一起学习，再到当地名胜古迹参观。他话期望透过今次活动可以结交当地新朋友，而活动结束之后就需要提交一份有关大湾区的功课，并且向同学汇报。他又说希望活动行程可以更加长，达到3日2夜更加好。亦都有同学说疫情后首次跨境到内地，并不懂得用新闸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成功入闸，但是形容心情仍然好开心。教育局早前话，参与考察团的师生可以获教育局资助全额团费，包括参访活动、膳食、住宿、交通以及基本的团体综合旅游保险等的开支。一个54岁本地男子怀疑被骗去约值54万的虚拟货币，报警求助。警方话，报案人表示早前透过社交平台认识一个女子之后，下载由对方介绍的一款网络游戏应用程式，并且在3月期间将共值大约54万的虚拟货币转账到对方指定的5个本地银行户口，以增值这个网络游戏账户。但是报案人其后和这个女子失去联络。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林方正的时候，说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刻意追随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配合美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抹黑挑衅，此举在战略上是短视，政治上是错误，外交上更加是不明智。王毅说希望日方回归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初心，恪守条约原则， 摆脱零和思维，以实际行动将两国互惠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共同将中日关系改善好、发展好。新华社报道，林方正话，日中两国在广泛领域拥有巨大合作潜力，亦都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课题。日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实现双赢和多赢。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畿内亚发生七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4:04，震央位于巴布亚新畿内亚东北部海滨城市韦雅克，西南是西南97公里，震源深度大约63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最初测定地震震级是7.3级，随后修正为7级。美国地质勘探局又话，虽然震央地区人口稀少，但是震区的地层松动，有可能对当地社区造成灾害。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冇针对呢一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07，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1，人民币6.87，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3点，升1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17美元，卖出1,962.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柴湾永泰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翠湾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叠翠苑噶。柴湾嘅永泰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翠湾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叠翠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着屯门公路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前少少那段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衣西北交汇处都是车多繁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急症教室系列，继续讲解急症室词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4月3日，医管局在英国招聘医生，高拔声称无需再在港额外实习。 七人榄球赛结束，李家超指类似国际盛事陆续有来。 当局制定南区环境交通及海滨休憩空间改善方案。 芬兰民族联合党宣称赢得大选，总理马林承认执政党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学龄人口持续下跌，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一个嘅情况，因为教育局都公布啲嘅数字，就系预计香港嘅小一学龄人口啊，由今年57000多人咧，就系降至到2029年系50000嘅。同期中一嘅学龄人口咧，都会由71000左右咧，就系降到系60000嘅咁。咁啊，有议员亦都提到唔同嘅建议啦，例如可唔可以用一个行政指令嘅方式嚟扣减而家啲中小学嘅候补位或者叫做扣门位嘅数量啦。嗱，见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就话正积极研究有关嘅措施。佢提到话扣门位原意就系为学校咧系保留一啲弹性安排啦，包括满足留级嘅学生啦，亦都可以俾家长咧系拣自己咧系更加合适咧或者心仪嘅学校。咁而家就话系积极研究。但學校方面又點睇呢？家長方面又點睇呢？會唔會有唔同嘅考慮呢？除咗話用一個扣門位嘅扣減嘅有啲嘅好處，就係話可能會減少到一啲弱勢學校嘅影響呢，因為可能一啲弱勢學校嘅學生會係透過呢啲扣門位轉咗去其他學校，有一個所謂音樂椅效應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嘅影響又係出現嘅呢？咁18423111，18423111，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呢就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係陳淑儀校長，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陈主任，你好。我想先讲下，因为扣门位可能唔系每一个听众都系家长，但系都可唔可以简单讲下而家扣门位嗰个嘅制度咧，名额上面系咪有限制咧，或者学校究竟系点样计用几多扣门位咧？ 而家现况系咁样嘅。如果是小學呢，有兩種學校，一些行小班教學，一些呢就仲未實施小班教學的。咁如果小班教學來講呢，咁每一班的學生呢在統一派位，即是在個派位機制裏面呢，每一班是25人。但是另外呢又會每一班呢有兩個我哋俗稱叫扣門位啦，咁嗰兩個呢就唔係擺落統一派位度嘅。咁學校呢係可以係自行去進行一啲收生啦，咁就係25可以去到27咁樣去計嘅。而大班教學呢就係30去到33，咁嘅情況就係一個每一班嘅額外扣門，俗稱扣門位嘅位置啦。 会唔会用到尽嘅？因为听你咁讲，譬如大班啦，即系30人嗰啲班啦，扣门位可以去到每班系3，系咪？ 系啦，由30去到33，即系中间3位系。 三个位咁可能系去成级嚟讲，就可能去到成10以上噶啦，系咪 可以咁样讲？睇下视乎你学校系开4啦，定系5啦，咁嘅情况嘅。咁當然啦，正如你頭先問啦，咁會唔會一般嚟講去到用到盡啦？嗱，喺正常情況下咧，事實上咧，一般學校嚟講都會用曬所有嘅扣門位嘅。咁原因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咧，其實喺小學嘅入學機制裏面咧，第一自行分配學位咧係計分嘅。咁但係呢個計分咧就有同呢個中學嘅情況唔同，中學就會睇埋一啲次第名單啦，或者即時面試嘅。但我哋自行收生嘅時候咧，就冇呢啲機制嘅。咁主要咧就係根據個小朋友嘅譬如有冇兄弟姊妹入讀本校啦，又或者咧係譬如佢嘅家庭成員裏面以前係咪父母係校友啊，或者甚至乎而家係一啲在職嘅喺學校任職嘅人士等等啦，咁都有分去計嘅。咁而去到統一派位更加冇得選擇啦。咁統一派位咧就係純粹係即係抽籤啦，即係睇下你排嘅志願啦，同埋你抽嘅隨機 number 號碼好唔好嘅。咁事實上學校能夠唯一比較可以係處理到學生究竟係咪適合揀一啲 較為學校想去修讀的學生呢，只得扣門位這個機會而已。所以一般來講，正常情況下學校都會用這些扣門位去進行即是收生的。 嗯，不過都講下從即學校的角度，這些扣門位的作用是什麼，或者有幾大程度是依賴這個方式去收啲學生，還有現在就說用一個行政指令方式呢，即是議員說建議當局用一個行政指令方式是扣減這些扣門位的數量，你自己作為校長怎麼看呢？ 嗱，兩個層面去睇啦。咁我本身都係即係校長會嘅成員啦。咁加埋我哋，其實我哋去睇嘅時候，作為校長應該係睇通盤，即係整個香港而家個小學情況啦。咁首要我哋都會即係向教育局以往都爭取用唔同嘅方法，希望因為頭先你都開宗明義講到話啊，呢幾年似乎適齡兒童的人口又下降啦，又有種種原因可能離開香港啦，咁都導致到咧對業界有一個震盪，就喺收生方面嘅。咁其實呢個震盪咧，其實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唔同嘅方法去盡量去平穩咁去過渡啦。因為我哋知道嚟緊呢五六年嘅情況都唔理想噶啦，喺嗰個人數方面。咁有邊幾個方面咧？譬如會唔會盡快落實學校的小班教學啦，咁呢度起碼人數上可以減少啦。咁另外就係頭先其中提到，就係有關於啊，會唔會考慮扣門位度有啲地方可以係去斟酌下，有啲空間可以減扣門位呢等等。其實呢啲都係啲方法去維穩翻我哋現在學界裏面出現嘅一啲因為人口下降嘅震盪咯。咁所以喺呢個層面上面，其實我哋原則上校長都好支持嘅。第一，譬如小班教咁啦，咁其實除咗可能大家會諗啊，係咪要保就業，咁所以小班教學，但其實小班教學有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呢，就係其實你減少師生嗰個比例呢，事實上對於譬如班主任去處理一啲學生喺上課上面一啲輔導嘅問題啊，或者喺上課上面嘅效能等等呢，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小班教學呢較為理想嘅、okay. 因為正常。咁但係另一方面，譬如你話扣門咁樣啦，咁扣門呢就一來好坦白真係好重視，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整個業界小學嚟講啦，就唔會有一個好大震盪啦。但係第二，可能對於有啲家長嚟講咧，就真係事實上真係少咗即係入讀心儀學校嘅機會，因為以往如果佢喺甲部或者月報抽唔到，自行分配派唔到呢，其實扣門都係一個機會嚟嘅。咁當然你少咗數目，假設啦，譬如而家政府仲未落實話係點樣處理，係話仲同緊辦學團係磋商啦。咁如果你話啊，全部冇曬扣門位，呢、這個事實上呢種一刀切呢，可能都會令到好多唔同嘅學校喺運作上面可能都一定困難啦。又或者係有啲家長都會感覺即係到話而家已經係多咗好多學校小班教學咯，而家扣埋扣門咁咪仲少機會咯。咁但係對於學校嚟講，咁事實上嘅頭先我都有講過，就係唯一一個機會就喺扣門嘅時候咧，係收到一啲學校認為較心儀嘅學生啦嚇。咁呢度都有少少，一定有少少唔同嘅效應或者唔同嘅睇法嘅。咁但係你話啊，如果唔係一刀切嘅時候，只係減少某一個額嘅，咁我又覺得其實係咪大家可以同舟共濟去維護整個學界去諗咧？咁呢啲都係過渡期啫，同埋唔係永遠啊嘛。咁呢個都可以係去考慮嘅一個點嚟嘅。 我想先問就係、是、你頭先話原則上都支持，即係可能喺扣門位嗰度有啲嘅扣減，但係都可能要平衡唔同嘅考慮啦，包括家長啊或者實際運作啊等等。但我想知呢一個做法對於所謂音樂椅效應，或者對於一啲減少對弱勢學校嘅學生流失，其實有幾大幫助咧？呢一招咁，同埋頭先講話，希望呢個都係一個過渡期嘅措施啦。所謂過渡期，你自己預可能都要幾耐咧？ 可能都要我都係個人估計啊，因為其實都冇實質數字喺手啦、因為都有好多不定嘅因素啊，就算有數字都好多不定因素。咁所以你問我我諗呢個過渡期都要去到4至5年會比較理想啦。咁另外你話啊，對於個嗰、那個幫助有幾大，咁其實視乎政府係全部減曬扣門位啊，減一個啊，定係點樣呢？咁呢個都要睇下佢個最後決定或者同辦學團體傾完之後最後決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始終 在我們即校長層面來講，咁整體的學界裏面睇咧，咁當然如果可以做一些舒緩，你話就算減一個都是一個嘅幫助嚟嘅。咁所以究竟落實最終係點，我哋都有待教育局同埋即係喺我哋嘅業界裏面傾嘅時候，睇下最後個方案係會點樣處理咯。 嗯，你哋有冇再諗過，譬如所謂平衡嘅方案，即係可能只係扣一個嘅扣門位，定係減曬所有扣門位，嗰個分別係點咧？咁同埋我揾一個好即係好實際嘅問題，就算你喺小一嗰度唔用一個扣門嘅方式，即係揀一間心儀學校啦，其實理論上個學生或者家長可以喺即係學期中或者佢即係下一級。下一個年級的時候都可以轉校噶嘛，申請到時都可以係咁噶喎。咁你扣唔扣減嗰個扣門位嘅時候，仍然有可以其他方法係可以有一個學生嘅流失㗎。要轉校嘅時候，係咪可以咁樣阻止到 又？你主持人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喺任何情況下，其實流失咧唔係淨係小一扣門嘅。咁其實好坦白，嗰、那個扣門位啊，即係可以收所謂扣門位啦，其實可以收到去，譬如大班教學咁，可以收到33咁咧。其實每一級嘅情況都係可以收到33嘅，就唔係淨係小一。簡單嚟講，即係話，如果就算我哋成日都係鼓勵家長嘅，譬如如果你小朋友啊暫時未能夠成功扣門嚟我哋學校啦，咁但係你可以試下下年。可以去努力讀書啦，咁插班嘅時候都係一個機會嚟嘅。事實上係無論小學、中學都係嘅。咁所以呢個扣門位咧就唔係淨係話小一嘅特權，並不是嘅。咁其實一至六裏面呢一個都係有一個空間咧可以收進去到幾個司令幾多個咯。咁所以其實小朋友就算暫時冇機會，咁去到插班嘅時候都一定係有一定機會，只要佢肯努力就得啦。咁所以你問我其實。事實上你話減一個係咪好大幫助咁你喺我哋即係嘅角度嚟講，梗係有一啲措施可以舒緩嘅，就盡可能去做啦，亦係我哋爭取㗎啦咁。咁但係至於到最後係點樣，其實好坦白，即係都要睇真係可以留返香港。真係參加呢個機制學生，因為其實有一啲學生唔係，就算唔係離開香港，佢可能去咗國際學校讀，去咗私校讀，咁呢啲都係一個流失嚟嘅。呢個同我哋嘅扣門機制就冇關係嘅，其實。咁呢啲都有一啲流失嘅機會。咁其實事實上對比喺而家嘅年代同幾十年前，其實而家家長嘅選擇係多咗好多嘅，有好多五花八門嘅學校出現咗，甚至乎我身邊都見到多咗好多國際學校啦，或者私校咧，都多咗開始多咗呢啲唔同嘅學校嘅數量多咗，咁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都反映其實家長去選校嘅機會。是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咯。 OK，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今次就議員提議係咪可以行政指令方式去減呢個扣門位啦？咁啊即係局方方面都話積極考慮係咪做一啲類似嘅措施啦。咁不過我見以往其實有啲地區嘅校長會咧都話即係君子協定咁啊，喺個扣門嗰個就設一個限制，有啲就可能係完全唔收嘅，有啲就可能收都限住某一個數量嘅咁。成個運作其實係咪可以唔使行政指令咧，就咁用一個地區校長自己做嘅協定就得咧？ 坦白讲，即系你讲得啱嘅。以往咧，中学又好啊，小学又好咧，其实以往都有喺唔同嘅区里边咧，自己校望自己区咧，都有校长会噶嘛。咁里边都有提到啊，大家点样去可以共度时间啦，令到大家互相可以维护，即系维系到学校嘅情况啦，即系唔好话去到好强烈嘅杀校啊、缩班啊咁。咁其实以往真系有呢啲嘅。君子協定，但係君子協定嘅喺呢個大前提下，都唔好忘記每一間學校咧都有法團校董會啦，有辦學團體嘅。咁其實學校去最終係咪能夠即係由校長履行到一個決定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其實校長本身都係一個執行人員嘅代表，咁但係背後我哋都要經過校董會嘅同意。譬如我哋會唔會自己減收？扣門位咁樣，咁呢個都要校董會啦，同埋都要同辦學團體一個溝通咯。咁所以並唔可能話我自己校長會決定咗就真係完全可以推行到。其實以往都係一個咁嘅狀態嘅，都要睇下即係校本嘅情況係點樣。咁所以有啲學校做到，有啲學校會做唔到咯。咁所以點解有啲議員話會唔會用個行政指令方式？事實上呢個一個方法嚟嘅，因為。對於即係就唔會有校本情況，簡單講，即係大家都係共同減一個，咁啊最公平，即係你明唔明咁嘅意思啊？即係所以係有呢個狀態，咁所以你問我點解喺我哋小學界別都會 同教高去溝通咧，就係呢啲原因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淑儀校長，同你傾到呢度。陳淑儀校長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啊，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會唔會可能都關心多啲從家長嘅角度去睇咧？升學顧問梁永樂，早晨。 早晨啊，小樂文。 早晨，梁永樂。就住今次呢個情況啦，就一啲嘅學齡人口下跌啦，咁亦都有議員提到話，係咪可以行政指令方式去扣減扣門位嘅數量？咁啊，教育局嚟講都話會積極研究嘅。你點睇呢個方向，或者係咪即係達到所有嗰個目的，就係減少嗰個對弱勢學校嘅影響咧？ 這個都幾肯定會減少弱勢學校嗰個收生壓力嘅，但係在於家長嚟講咧，就都幾難支持呢一個方案嘅啦。因為在而家現行機制裏面咧，其實真係尤其是啦，即係小學嘅政府派位係只係得一個機會，係靠小朋友嘅努力或者家長嗰個意願啦，即係家長自己嘅努力啦，去報學校嘅啫，即係唯一一個扣門階段。咁即係其實上個禮拜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即係或者呢個建議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家長都反映都幾絕望嘅，係啦，因為佢唯一一個機會都冇埋咯。 但因为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剛才校长讲到话可唔可以平衡嘅方法呢，未必可能完全係冇晒扣门位嘅，可能係减一啲啦，减一个啦，或者只係收一个啦咁。嗱呢一啲在于家长嚟讲，会唔会觉得都可能可以接受呢，又平衡到两边嘅考虑呢？ 都同意嘅，即係其实一刀切就好难话做得到，做得好好嘅。因为即係如果头先陈校长所讲啦，因为有啲大班呢依然係收緊三个嘅。咁其实如果你话每一班三个，咁每一班減一個，我覺得即係家長都會理解到、明白到嗰、那個機會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前提就係係咪先全港小學都做咗小班先呢？咁因為而家都好局部㗎嘛，即係都分區亦都分學校咁樣。咁其實呢個反而係諗咗先，即係呢條大數仲容易計過即係嗰幾個扣門位啦。 不過似乎佢就係、是。即同時做啦，幾招都即係扣門位就積極研究啦，小班教學就都係小學嗰度都繼續係做噶啦。咁係咪有需要兩個都做，會可能嗰個效果又再高啲咧？咁呢個又 我諗同步做嗰個效果一定係更加好嘅。因為我諗教育局都一番好意嘅，其實就話啊，其實係咪唔想話，或者個議員都係一番好意啦，就唔想話啊、哎、有個咁大嘅競爭啊，即係因為仲點使扣門啫？而家咪派位咪好咯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家長嗰個心態裏面唔係咁咯，即係家長嗰個就係希望喂咁，即係頭兩個階段，第一個即係靠個家長同嗰間學校嘅關係，即係你係咪校董啊？是咪即係父母喺學校度工作啊？呢一類咁嘅關係， 即係你講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咯，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啊，係啦。咁第二個階段統一派位就純粹靠運氣。咁如果家長話兩樣都唔係嘅，即係個運氣一路都好差嘅，咁、那個家長就會都幾絕望咯。即係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完全係冇咗呢個扣門咧，我諗絕大部分家長或者即係參與呢個遊戲嘅家長都會好反對啦。咁但係你話頭先即係建議嗰個就係、是。即係全港做咗小班，咁然後你話嗰個扣門位就自然地會減咗㗎啦，因為由每班三個減咗到兩個嘛。咁呢一個嘅話，我覺得就比較容易接受啲咯。因為如果你話如果每一班兩個，咁而家減一個，或者係一個行政指令，每一班每一間學校減兩至三個嘅，咁、那個影響輕微嘅，我諗家長都會接受嘅。 你覺得而家其實尤其是都多咗一啲嘅學生流失嘅情況啦，扣門位嗰個競爭其實大唔大嘅咧？或者係咪都仍然係嗰啲過往嘅傳統嘅名校區嗰啲嘅扣門位先至係激烈啲咧？其他區又點嘅咧？ 係嘅，嗱，我諗即係都係集中喺嗰每一區啦，每一個校網啦，都係集中嗰四至五間度咧，嗰個競爭會激烈嘅，甚至乎有啲激烈到咧係真係收三四百份表咧係爭緊十零二十個位嘅。咁呢個都以往都幾普遍出現嘅，亦都好穩定嘅。即係就算你話學生流失好，咁我相信即係就算你話減咗嗰、那個。即係扣門位咧，嗰、那個競爭依然係，即係或者甚至乎係更加激烈嘅。係啦，即係因為流失嗰個人數同你去報嗰間學校嘅人數未必成正比噶嘛。即係嗰間學校，哇，係咪都甚至乎跨區都會走嚟報噶嘛？ 即係所以就我頭先嘅問題就係冇一啲所謂即係學童人口下跌而令到扣門位個競爭下跌係暫時應該冇見到呢個情況啊嘛。 我估個別學校即係嗰個分別係不大嘅。 嗯， 系，因为即系可能佢哋即系简单嚟讲，我嚟喇沙嘅喇沙书院咁、嗯，即系喇沙小学啦。咁佢唔系嗰一区九龙城校网都会去叩门噶嘛？因为叩门系唔分区、唔分咩条件噶嘛。咁、 嗯、 佢只系有啲学校就可能要求佢所谓一一一啦，三个志愿都报，但系有啲好多学校都已经唔系嘅。咁、 嗯、 所以佢哋觉得嗰类学校嘅话，嗰、那个。即係報名人數咧，係真係每年都係維持咁多嘅，咁、 嗯、 所以人口下降，你話即係全港個人口下降嗰個大數咧，其實嗰個分別不大，影響不大咯、嗯。 所以嚇、嗯，即係而家即係局方就話積極研究呢個措施啦，亦都話同家長、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啊、辦學團體傾啦。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或者如果真係做咗嘅呢個措施係落實咗之後，其實家長有啲乜嘢嘅方法都可能可以提高嗰個入讀心儀學校嗰個機率咧？又 如果喺政府派位裏面咧，即係我諗都係翻返去嗰句一刀切就一定反對噶啦。咁、 嗯、 但係你話如果即係減少啲嗰個比例嘅，咁我諗呢個又未必冇得諗嘅。咁、 嗯、 只不過我諗教育局要留意真係家長嗰個感受咯、 嗯， 因為其實都幾無力嘅。即係個家長係參與個派位嘅時候，咁我諗教育局都會留意到呢一點嘅，即係或者家長代表都會即係留意住家長呢個感受啦，係、 嗯、 啦。咁我諗，因為作為一個普通家長，其實要明白嗰個派位機制已經相當唔容易啊。 嗯， 係啦。咁到最後尾可能，哎，我都係盡下努力啦，或者小朋友都即係真係啱呢間學校嘅，咁但係原來呢一個機會都冇埋就。即 係 會幾難接受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永樂，同你傾到呢度。梁永樂咧就係升學顧問啦，咁講到就係話教育局咧就積極研究喺小學嗰度嘅叩門位係咪可以係減嘅，咁不過教育界都有唔同嘅考慮啦，包括一啲家長嘅考慮啦，或者學校實際運作唔同嘅情況。你自己點睇？會唔會理得家長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轉頭再傾。2023年4月3日，医管局在英国招聘医生，高拔声称无需再在港额外实习。 七人榄球赛结束，李家超指类似国际盛事陆续有来。 当局制定南区环境交通及海滨休憩空间改善方案。 芬兰民族联合党宣称赢得大选，总理马林承认执政党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有啲報道咧就提到一啲外勞，係一啲嘅護理員嘅外勞啦，咁嚟到香港之後咧就被以一個叫做勞務費，咁就每個月都要俾嘅，咁就係扣減佢哋嘅人工成3000多元啊咁。咁啊呢一個嘅情況，見到有議員亦都係關注啦，咁亦都了解到成個嘅情況，跟進到相關一啲個案，我哋了解一下情況點先啊。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郭伟强。我头先讲到嗰啲喺院舍嘅非本地嘅护理员啦，即系所谓有啲嘅公司嘅黑扣啦。你了解到个情况系点样，或者具体系点样有啲嘅黑扣法咧？ 其实个问题都相当严重。有关嘅外劳咧，喺佢出发嘅地方咧，已经交咗劳务费10000多元噶啦。咁过到嚟咧，出粮嘅时候咧，先至知道咧。每个月呢要扣成唔係3000，係5000多俾佢个顶头。咁、跟住呢，其实因为我哋跟开嗰、那个外劳姐姐呢，佢够硬正，佢又反抗，同埋佢自己坚持要自己揸返张提款卡。所以呢院舍呢先至所謂嘅褪一步呢，就由扣5000多變咗做扣3000多。其實個食水幾深嘅，你諗下14000人工扣3000扣5000，其實都係講緊3至5成嘅錢嚟嘅。其實個比較太大，因為呢啲姐姐其實每日都好辛苦，好長時間，同埋都係照顧我哋本地嘅長者，其實應該要俾佢哋攞到應有嘅人工同埋保障囉。除咗食水深之外呢，其實點解唔係由部門巡查發現，而係由我哋發現呢，其實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原來佢哋因為交得太多呢啲錢，同埋有啲係要預繳啊，預繳佢嗰啲黑扣嗰部分啊，要預繳。咁預繳咗之後，佢更加冇能力去投訴或者反對，因為當佢冇咗份工嘅時候呢，呢啲錢係追唔返嘅。 嗯，我想知道情况，因为刚才你讲到呢，其实他们在内地已经交了一笔钱的，叫做劳务费，那些叫做劳务费嘛。 是，没错。 但来到香港又要每个月再给五千几元，而他们的人工都是得万四元，就是我见资料来讲。用一些什么原因、什么名目是所谓做这个扣减、每个月五千几元呢？他本身已经给了钱了，来香港之前。是院舍收定是哪个收呢？其实有。 以我哋同佢哋联络呢，就收嘅名义都系劳务费，就由内地嘅中介公司，就唔系劳务公司啦，系中介公司啊，即系其实都媒体都卖晒广告，都唔怕开名，就应该系照管家啊嗰边呢就话要收，咁啊透过一个中间人嚟收。咁呢嗰个中间人呢又同院舍个关系好密切㗎，院舍帮佢追钱㗎，咁所以其实无论佢咩好咩名都好啦，其实都系巧立名目。 嗯，呢度其实你了解到呢个系一个个别嘅事件啦，定系一个喺业界嚟讲，即系院舍业界嚟讲，都系一个普遍嘅情况啊，定系点咧？你收到几多个个案求助咧？其实， 我哋整体收到两个个案求助，但系以呢两位同事所反映翻嚟嘅情况咧，就系呢一间院舍系统性地没收晒佢哋所有请嘅外劳嘅提款卡，所以其实受影响嘅人绝对唔系呢两个咁少，系啦。咁只不过其他未敢出声咁解嘅啫。 嗯嗯，点睇院舍？头先你话即系院舍会帮佢哋追呢一啲劳务费，点解会要做呢个工作咧？即系对院舍嚟讲，啲乜嘢嘅着数，或者要咁样去帮佢做呢一样嘢咧？ 我都覺得匪夷所思，因為大家其實外佣姐姐以前啊，即係講外佣嘅姐姐，大家都聽過佢哋要交錢俾原即係菲律賓啊，或者係印尼嗰邊嘅中介公司嘅培訓費啊、叽哩呱啦啊咁。咁但係喺香港而家請呢啲院舍嘅護理員，都有呢啲情況而發生嘅，唔係將啲大家的感覺就不是只是將錢交回去當地的勞務，而是在香港進行交收，在香港有人專責幫他追錢，那令人懷疑呢，就是究竟院舍有沒有參與去得到一些回報，如果不是沒有理由那麼着力。 大家對於剛才同阿郭偉強一路傾緊，有啲嘅院舍嘅外勞護理員咧，就嚟到香港之後咧，就有一個克扣，用一個叫勞務費嘅名義克扣佢哋每個月嘅一啲錢啦。頭先提到話去到成五千幾蚊嘅，點睇呢個情況？1872311，1872311涉及到一啲嘅非本地嘅護理員，一啲嘅院舍嘅外勞嘅咁。1872311，你自己覺得其實喺呢件事入面，院舍可能都有一啲嘅責任喺度啦，或者有冇啲嘅監管機制係可以處理到而家呢一個嘅問題咧？有冇嘅本身係、 其實本身有嘅，當然勞工處理論上都要去巡查啦。咁但係問題巡查有冇人舉手，有冇人講嘢係一個問題。咁、以而家嗰個格局咧，即係如果已經收定曬你錢，如果佢冇咗份工嘅話咧，佢倒貼嘅話咧，咁啊梗係冇人出聲啦。咁、所以我哋點解要開地招？第一就係要保障嗰個投訴者，因為根據輸入勞工嘅一個條例啦。咁、其實如果佢哋係透過舉報投訴佢哋嘅僱主，而唔係因為佢哋有過失嘅話咧，其實應該部門咧要幫佢哋揾翻另外一份工嘅。咁呢個我哋盡努力去做啦。 有冇我想問你講埋先係。 咁另外其實過程之中都係頭先講嗰個問題。如果係譬如欠薪欠假期錢譬如佢好似曾經確診，院舍都話要收翻扣翻佢錢，唔出嗰、那個確診費俾佢啦，嗰、那個一個禮拜病假啦。咁呢啲呢其實理論上就勞工處可以幫佢追返嘅。咁但係如果係佢哋自己攞出嚟嗰個黑扣或者叫做回黑扣錢俾院方嗰邊呢，嗰啲其實就好難追囉。 我想知而家你收到呢個個案係有冇做到任何嘅向當局嘅投訴嘅？ 有投訴，就兩日前我哋帶埋事主親自去見呢、這個勞福局同埋勞工處，當在場亦都有社會福利處，因為佢管院舍啦。咁三個部門都坐喺度，好細心咁聽我哋舉報人嗰個投訴咯。 暫時有冇聽到可能係違反一啲咩情況咧？ 咁啊，違反嘅問題啊，當然清晰嘅。第一就係佢違反咗輸入外勞嗰個內容啦，因為佢第一佢克扣工資啦，第二就係超時嗰個加班費亦都係克扣啦，因為正常係以工資嗰個比率去計噶嘛，咁但係佢哋淨係劃130元一個鐘就算啦，咁其實佢哋實際成50多元個鐘嘅，係啦。咁另外就係如果有假期未放啊。病假錢啊，嗰啲就會幫手追咯，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就係勞工法例啦。第二咧就係亦都有傳聞啦，亦都實際上一個情況咧，就要求佢哋做一啲護工以外嘅工作啦。除咗係超出佢哋原身要負責嘅責任之外咧，亦都有可能對院友啊構成一啲風險啦。咁呢啲其實社署都會去跟進咯。 嗯，因為現時我見即係政府當局喺立法會回應議員嗰陣都提到話，勞工處會有勞工督察咧，係不時去到輸入勞工嘅工作地點嗰度做巡查啦，亦都會獨立見啲輸入勞工嘅咁。亦都話可以係確保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唔受任何第三者干預嘅情況下咧，就住僱傭嘅事宜提出投訴嘅呢一啲嘅即係做法啦，或者程序啦，或者巡查啦，你覺得足唔足夠，有冇效啊？當中你自己睇到有啲咩情況嘅出現咗咧？ 嗯，跟翻我哋個個案嘅反應咧，嚟巡查嘅時候咧。其實隔離左右都有人嘅，同埋個院舍本身都唔大，隔離房都好容易聽到，所以其實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嘅機會好少嚇。咁同埋當然我諗雙向啦，除咗客觀環境之外，其實督察嗰個有冇盡心盡力去問清楚，呢個又係一個關鍵啦。咁當然最後嗰個關鍵就係、是。啲護工係咪好踴躍出嚟投訴都有關係。頭先講咗啦，佢哋俾人扣起咗銀行卡，亦都預繳咗好一大嚿錢。如果佢哋冇一份工，佢哋個憂慮都大嘅。咁我覺得點解我哋要見局方咧？除咗係爭取嗰個護工嘅應有權益之外咧，其實亦都要求即係部門咧要有個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到位。嘅一個機制，令到呢啲護工可以踴躍出嚟投訴。譬如話如果佢哋投訴嘅話，可以對佢哋加大保障嘅，咁佢哋就唔需要擔心冇咗份工啦。 嗯，但就算有投訴有保障，要揾呢啲嘅證據又容唔容易咧？ 當然你講得好啱。其實無論院舍啊，或者嗰、那個內地嗰個勞務中介咧，其實。都真係好走遮面嘅，因為佢哋收呢啲回扣呢就一定唔會有白紙黑字嘅，但係佢一定調返轉頭要求你提早簽曬全年嘅糧單，即係14,150呢要提早一定簽曬。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你話就喺咁即係咁狡猾嘅情況底下呢，要有物證係好難嘅，但係人證就好充分嘅，同埋嗰個面都闊嘅。 嗯，嗱，而家就即係政府話嚟緊都會推特別計劃啦，就准許所有安老院同埋殘疾院舍輸入嗰個外勞護理員個配額去到7,000人，咁亦都即係計翻咧，而家有啲已經輸入咗嘅護理員咧，額外大約輸入大約3,000名嘅即係護理員啦。你覺得呢一類嘅情況會唔會？日後可能會更加多，即係數字上面或者出現呢啲所謂剝削啊嘅情況都會更加多咧。 嗯，其實風險係好高嘅啊，因為而家部門輸入嘅時候，你可以睇到現有嗰個巡查機制又好啦，或者調查力度都好啦，都係唔足夠嘅。咁令到出現咗呢啲違法嘅個案啦。咁如果呢一個巡查調查嘅機制唔改善唔加強嘅話咧，你嗰、那個輸入嘅量越大咧，出現嘅問題越多嘅機會就更加高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郭偉強，同你傾到呢度。郭偉強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講到今次佢哋係收到一啲嘅外勞嘅護理員啦，佢哋嘅求助涉及到一啲院舍係克扣佢哋工資嘅情況嘅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葉女士，早晨。 主持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你好， 我想讲下咧，即系香港咧成日话唔够劳工，其实系咪真系唔够啊？即系啲老板想悭翻少少人工，专登啊输入外劳咧？因为嚟讲咧，即系话即系你如果你成日咁输入外劳，我哋香港嗰本地嗰啲就业咪好有困难咯，系咪啊？越嚟越有困难咯。我想讲一个办法，大家唔好拗啦，不如输入两个 輸一個外勞，請兩個本地人，好似澳門咁樣，澳門咧就係話請兩個本地人先可以輸入一個外勞。 嗯， 好咧，變咗對本地嘅就業有即係有幫助咯。 嗯、 因為你如果你成日輸入外勞，我哋香港啲人係咪唔使揾食啊？係咪啊？ 嗯， 即係變咗好大問題咯。我覺得所有即係老細梗係啦，想慳翻人工啦，係咪啊？慳得一個得一個，但係你好忘記喎，我哋本地人都要食飯噶嘛，係咪啊？ 即係總之按翻比例。不過而家我見其實而家補充勞工計劃喺一啲私營院舍咧，都已經係本地僱員係比例係二，咁啊輸入護理員個比例係一，已經有呢啲比例噶咯。 即係要實行先得㗎，唔好扎扎地地啦。仲話所有而家、所有話輸入外勞咩都話唔夠人工，即係唔夠人嘅工人，根本上係咪真係咧？即係大家拗起上嚟就無謂啦，係咪？最好嗱，你輸入兩個，即係輸一個外勞，就請兩個本地，咁啊大家唔使拗，變咗大家可以有即係本地人可以有機會就業啦。我想講咁多啦，唔該曬嚇。 唔該曬，嚴女士同你傾到呢度，佢係講到係咪真係即係有一個嘅輸入外勞嘅需要咧？見到之前咧係即係政府都有啲估算啦，未來即係院舍額外所需要嘅護理員啦，就話計到咧去到2025-26年度咧，就大約需要4500名呢啲嘅護理員嘅。咁啊，轉頭我哋繼續再傾下1872311。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童話同埋心理諮詢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嘅兩個課題。但呢本《哈姆先生去看心理師》，佢係將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讀起嚟好似童話，不足清新可愛，但另外一方面卻隱藏住深邃嘅專業思考。 書入面嘅主角係哈姆先生，佢因為被抑鬱症所困，佢嘅三個好朋友擔心佢會做傻事，就大力怂恿佢見心理諮詢師蒼奴。 蒼奴係一位智者，每次見到哈姆嘅過程當中，都向佢提出不少嘅問題，例如 有邊啲事係佢記憶深刻嘅呢？發生嗰啲事嗰陣，佢係處於邊種狀態？細個嗰陣，佢點樣學習順從父母呢？上一次佢嬲嘅时候系几时呢？系点样应对嘅呢？ 唔好小看呢啲问题，每一题都让哈姆陷入反思，亦都勾起咗佢好多童年嘅回忆。医师鼓励主角倾听自己嘅谂法，同埋反问自己嘅睇法。佢都劝勉哈姆要从现在的你变成你想成为的自己，必然要经历行为与态度嘅转变。亦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勇气同埋毅力。书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分析人存在的三种心理状态：儿童、父母同埋成人的自我状态。而蒼奴总是劝喻哈姆要学习以成人的状态来到处事待人， 能够以理性不情绪化的方式去处理当下发生的真实情况，能够计划考虑、决定和行动，不会被父母过去的声音所驱使，或者是被童年的感觉淹没。相反，我们能够考虑当下的状况，并依据事实决定怎样做。 哈姆先生透过蒼奴医师的循循善道，逐步走出抑郁，学识了用成人的状态和自己与人地相处。而一口气读完整本书的我呢，都学了不少功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哈姆先生去看心理师》，作者罗伯迪宝德，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是三五成群，因为每一次上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好像同一班老朋友一起聊天，很有这个归属感，每一个人都非常亲切。祝贺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开创新一页。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中五公民科内地考察首发团今朝出发，大约200个中学生乘坐高铁前往广州和深圳两日一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高铁送车，他说政府目标是今个学年有40000个高中生前往内地考察，期望所有高中生都有机会去一次内地考察。陈国基送车之后在高铁西九站会见传媒，他说希望这一批中五学生前往内地可以了解国家每一方面的发展，同埋了解自己对哪一方面的工作有兴趣，日后选科会容易一些，不会揀错。陈国基又说学生完成考察之后不用交报告给政府，是不是交报告给学校就由校方决定。教育局早前说参与考察团的师生可以获教育局资助全额团费以及基本的团体综合旅游保险等的开支。俄罗斯圣彼得堡一间咖啡店发生炸弹爆炸，亲俄军事博主塔塔尔斯基在爆炸之中丧生，爆炸都造成25人受伤，其中19人需要送院治理。事发在当地时间傍晚，当时一个组织正是租用咖啡店举行活动，组织说事件是恐怖袭击，又说事前已经采取保安措施，他们对袭击的发生表示感到不幸。有报道说一个女子在塔塔尔斯基发言的时候送上一个雕像作为礼物，雕像之后发生爆炸，相信炸弹是收埋在雕像里面。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将事件列为谋杀案，并且展开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对塔塔尔斯基丧生表示哀悼，赞扬他捍卫真相，并且批评西方政府未对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办公室说，特朗普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晚发表讲话。特朗普因为2016年涉嫌向艳星支付掩口费而被刑事起诉，将会在星期二下午就案件去到纽约曼哈顿的法院出庭应讯。他的办公室说，特朗普当晚将会返回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并且发表讲话。他的竞选团队拒绝透露讲话内容，但是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很可能会讲到他遭到政治迫害以及司法系统被政治武器化以操纵选举的感受。芬兰大选点票工作接近完成，最大反对党民族联合党得票率是 20.7%， 极右政党芬兰人党得票率就是 20.1%，排名第二，执政的社民党得票 19.9%， 排第三。根据得票率，在国会200个议席中，民族联合党将会获得48个席位，芬兰人党46个席位，而社民党就有43个席位。民族联合党领袖奥尔波宣称赢得大选，形容是伟大胜利，而民族联合党将会率先筹组政府，领导社民党的总理马林就已经承认落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3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9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4，升4.6；阿里巴巴99.75，跌6.5；友邦保险82.55，跌1毫；美团142.4，跌1；中国海洋 石油12.2升5.4，比亚迪股份230.8升1蚊，中国石油股份4.82升1.7，京东集团171.4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0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1，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6点，升195点。港金报18,3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89美元，卖出1,96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要留意翻。跟进翻较早前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天马苑。仲有较早前柴湾永泰道去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翠湾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是挤塞车龙去到港湾豪庭，还有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车龙在南昌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另外，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十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3月20日实施，你交咗客户同意书未啊？ 未，唔交会点噶？ 呢个制度令监管机构嘅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先可以将你嘅身份证明资料交俾证监会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唔交同意书，就唔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噶啦。 啊，咁我即刻复翻证券商同银行先。 2023年4月3日，医管局在英国招聘医生，高拔声称无需再在港额外实习。 七人榄球赛结束，李家超指类似国际盛事陆续有来。 当局制定南区环境交通及海滨休憩空间改善方案。 芬兰民族联合党宣称赢得大选，总理马林承认执政党落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同阿郭偉强立法会议员郭偉强就提到有啲嘅安老院就怀疑有一啲克扣本地护理员工资嘅情况嘅，咁佢哋都关注到包括即係处方啦，会唔会即係巡查嘅不足嘅情况啦，咁亦都对于一啲嘅非本地护理员嗰个保障嘅问题嘅。咁1873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執委李辉，早晨。 是早晨啊，苏乐文。 早晨李辉，我想先找你就是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就有报道啦，同埋议员都提到话啲院舍入面嘅非本地护理员呢就话俾中介同埋院舍呢以一个劳务费嘅名义呢就是、克扣每个月几千蚊嘅人工啦。我想先知道首先院舍同埋呢啲要找一啲外劳返嚟本身嗰个过程系点呢，系咪涉及到有内地嘅一啲中介公司呢，个运作系点样嘅。 嗱而家呢就因为输入外劳个补充劳工计划呢已经有成20年㗎啦。係喺招聘外劳方面呢，近年嚟随住大陆经济嘅腾飞呢，已经係越嚟越难去聘请到一啲我哋大湾区嘅一啲外劳㗎啦。成个过程系点样呢，就因为雇主呢佢系唔识得国内嘅有心嚟香港做护理员嘅一啲外劳嘅，佢必须要透过一啲国内嘅公司啦，或者系香港，因为国内嘅公司咧，佢只懂得系国内嘅一啲手续啊，点样同佢哋去办一啲出境嘅手续。但系香港嘅中介公司咧，佢只系识去入境处点样去递交所有嘅申请，咁所以成个招聘外劳咧就涉及到一个熟悉香港雇主嘅中介公司，咁而香港嘅中介公司咧，佢亦都必须要透过国内嘅一啲所谓嘅家政公司啊，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一啲 book 假公司嚟嘅啫，其实咧全中国能够有资格输入外劳嘅即係国家允许佢一个合资格嘅公司唔多嘅。所以呢啲嘅家政公司又好，香港嘅中介公司亦都好，佢哋都係透过係有牌有证国家允许佢输出劳务人员嘅一啲公司，呢啲公司唔多嘅。咁而呢啲公司呢，佢哋喺國家允許嘅情況底下咧，因為國家要收外匯嘅，咁啊12.5%嘅費用咧，就係合乎國家嘅規定去徵收呢啲嘅費用嘅。咁所以所謂嘅即係因為近日咧，我都有留意到咧，因為而家係信息時代啊，同埋咧有好多嘅微信啊，或者有好多嘅簡短嘅招聘咧，就大篇幅咁樣咧，就講到香港要招聘700外勞嚟港工作，係喺護老院26,000一個月， 700外勞係個招聘講嘅， 唔係7,000外勞名額啊， okay, okay, 7,000 啊，咁實際上咧已經有4,000咧。現時在香港做緊工作的外勞，咁今次的特別計劃咧，政府個上限咧已經係封咗頂，係得7,000，即係換言之已經有400喺香港，唔係4,000喺香港，4,000喺香港，咁輸入嘅咧實際上係得3,000名額嘅啫，咁無論因為而家來港工作咧，好坦白講，已經冇以前，即係10-20年前咁吸引㗎啦，因為兩地嗰個薪金嘅差距已經係拉得好近啦。同埋呢嚟緊兩地嘅政府呢可以講迎來一個良性嘅互動，無論係灣區嘅城市一體化或者我哋香港嘅人員呢啲，其實我哋都即係覺得呢喺外勞方面呢，如果再有咁多嘅即是不实的消息啊，无论是人工啊、加班啊、黑扣啊，我们的即是行业想再聘请外劳， 都是一个困难。 明白那个困难。但我想问黎辉，因为现在根据议员所讲，也都根据报道所讲，就是这些的外劳他先在内地呢要交一个叫劳务费啦，先就万几蚊啦。个关键就是交完呢笔钱之后，他哋嚟到香港每个月咧都再有中介或者可能中介同院舍啦，因为院舍都话有一个角色喺度嘅，就再收又系叫劳务费，就每个月几千蚊嘅咁。有冇听过呢啲情况，或者你有冇了解到系咪真系会咁咧？点解会喺上面佢已经俾咗喺内地已经俾咗一笔钱噶啦，落到嚟香港万几蚊嘅人工，每个月再要扣多几千蚊嘅咧，系俾边个嘅咧？又 嗱。這個呢個咧，如果真係確有其事咧、 嗯， 其實真係鼓勵呢啲外勞咧一定要去舉報。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啲咁嘅消息，即係或者一啲唔確實嘅消息咧，係、嗯、會令到其他真係有心嚟香港嘅人咧聽到咧，佢、 嗯、 哋覺得係俾人抽水啊，係鼓勵呢啲被克扣人工嘅外勞咧、嗯，一定要透過法律嘅途徑咧。去檢舉同埋去投訴，咁樣先至能夠使到成個行業咧。嗱，喺即係我睇翻以前咧，可以講過去盤點話剝削護工嘅事件咧，喺2011年至到2018年喺傳媒嘅廣泛報導咧。 2018年， 咁樣咧就有四間嘅院舍。咁其中咧，2018年之後咧，我哋真係好少會聽到話有院舍嘅外勞去集體去訴訟。個原因咧，因為當黑扣被證實之後咧，嗰間院舍咧，佢就係冇得輸入外勞噶。 嗯， 呢一樣嘢，呢個殺手鐧咧，其實係對院舍一個好大嘅懲罰。 嗯， 佢哋喺本地又招聘唔到員工。啊！外勞佢又冇名額，其實最終受到一個制裁嘅，唔係個僱主啊，係啲老人家啊。因為啲老人家冇人照顧咧，其實都幾慘嘅。所以2018年之後，你好少見到咧有人去以身試法，因為外勞嘅巡查咧，頭先我都有留意到咧，外勞督察嘅巡查咧係非常之嚴格同埋嚴謹嘅。佢去睇宿舍，逐個外勞去面談，係冇僱主參與嘅。嗱，呢個我一定要還翻勞工處一個公道， 嗯、 因為佢哋有時我哋作為僱主咧，我又覺得點解你勞工處對於本地工人又唔使提供佢每個外勞嘅即係本地員工居住嘅面積，又要有雪櫃啦，要有冷氣啦。亦都要有煮食嘅工具。喂，我哋雇主唔需要提供本地，哪怕佢住劏房，我哋都冇话提供一个宿舍俾佢。但系对于外劳咧，劳工处对于外劳嘅保障系比本地嘅工人咧更加有保障嘅。 OK， 咁所以你话克扣人工咧，今时今日你睇2018年到而家5年之后。呢一方面嗰个数据同埋数字系减少嘅，因为个杀手锏一出，个个都惊。 O、okay. K， 再冇外劳配额噶啦。 嗯，即系所以你对于今次呢个事件都觉得系有啲质疑，或者系个别事件，就算系都系嘛？ 呢个系一个个别事件。任何行业咧，其实咧都有不良分子嘅，但系呢个唔系成个行业啊！我哋唔好将成个行业去污名化。如果咁样嘅话咧，我哋好担心而家嘅信息咁流通，来港工作已经冇以前嘅吸引力啦。 嗯， 而且个薪酬个距离亦都拉近啦。我哋真系想帮香港嘅老人家，我哋越嚟越困难啦。我哋系咪两地政府嗱，无论我相信系香港嘅中介公司又好，或者内地嘅中介公司咧，唔好用话香港而家有7000个名额，这个首先喺名额上面嘅一个误导。仲要讲个人工系26000，仲要咧又话加班之后1.5倍，呢啲全部都系误导嚟噶。希望两地政府都要去澄清，因为我哋真系嗰个融入湾区人才嗰个互通系需要我哋双方嘅政府咧去及时去澄清一啲 唔真實嘅報道啊。 嗯 ，OK。咁啊，另外除咗其實講到呢一啲黑客人工之外咧，我見到根據個案所講啦，或者議員都提到咧，引述到就係嗰個非本地護理員都話合約就定明咧，每日係做九個鐘嘅啫。咁但係咧，有啲院舍就要求啊，去到成十二個鐘一日嘅咁。加班費每個鐘頭得$30嘅啫，咁有冇聽過一啲非本地嘅外勞護理員嗰個工時嘅問題，係咪都會係超過合約嘅情況，或者做一啲未必係護理員做嘅工作，有啲話去做埋廚房啊等等嗰啲？ 嗱，呢啲咧個別嘅例子咧，會唔會有咧？我唔排除，但係呢個唔係成個行業存在嘅一個問題。 嗯， 首先我哋聲明，如果你話係加班$30。而家我哋嘅最低工资系已经，如果5月1日咧，已经去到$40啦。呢啲系明显嘅一个违法嘅行为啊！其实咧，如果佢比低过最低工资咧，佢已经系触犯咗法例噶啦。我哋系可以将佢绳之于法噶。佢讲紧嘅可能系几年前嘅事，而去套入今次政府有一个输入外劳嘅特别计划。而去搬出一啲以前曾經發生過嘅事情呢，我覺得即係喺大家都需要人嘅時候呢，有呢啲咁樣嘅聲音呢，其實係阻礙咗個人員嘅交往，同埋呢係 係繼續係阻礙咗個人員交往，主要就係嘛 係呀。咁同埋呢，如果係一啲唔知情嘅，而家個訊息流通得咁快，佢哋今時今日外勞自己都有群組微信個群組呢，佢哋某一間有啲乜嘢事情發生呢，基本上喺佢哋自己嘅外勞，甚至譬如你係廣西嘅，你係湛江嘅，佢哋即時都會知道佢哋嘅權益係比本地工人呢會更加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嘅權益，亦都知道僱主係最驚冇咗外勞配額，所以佢哋嘅手上邊咧，佢哋係有充分嘅一個權益喺度保護緊佢哋嘅。 OK， 好，唔該曬李輝，同你傾到呢度。李輝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休息一陣。 接力倉嚟啦 ！Get set go！ 交俾你啦，接住啊！ 咪住，呢支系麦嚟嘅。 系啊，要接好呢支广播棒啊嘛。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4月22日喺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两位年青但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白元浩、侯家明开定支麦等你试。 Testing one two， 想参加就喺4月16日前网上报名啦。 CIBS.RTHK.HK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残疾人士咧要外出嘅时候咧，除咗一般大众嘅公共交通工具咧，有一啲咧就系叫做无障碍的士啦。咁亦都咧有调查咧就问到啊，呢啲无障碍的士服务对于残疾人士嚟讲，佢哋嘅睇法系点咧？意见系点咧？部分亦都系关注到咧，有一啲嘅无障碍的士咧系要收过百元嘅预约费嘅，咁对佢哋负担都有一啲嘅影响。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自强协会中心主任吴欣怡，早晨。 早晨啊。 早晨，吴欣怡，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个调查系访问咗几多人咧？同埋对于个调查啲乜嘢嘅特别嘅重点喺入边啊？ 好啊，喺问咧就关于无障碍的士嘅咁我哋用电话问嘅，做咗259份，咁我想咧其实100%都系坐轮椅嘅朋友嘅，咁其中60%咧都系坐电动轮椅啦。咁同埋咧，我哋嘅訪問裏面咧，有50%咧，其實嘅收入咧都係喺5000樓下到嘅，即係都係換句話講，靠傷殘金啦，係啦，關愛基金咁樣啦。咁當中嘅問卷裏面發現咧，差唔多90%咧好有需要去搭無障礙的士，但係咧同樣地咧都差唔多挨近90%嘅數字反應咧，佢哋係搭唔到呢個無障礙的士嘅。咁其中嘅30%嘅原因咧，大部分都是讲返呢，是因为个费用昂贵，不是30%，是啦，30%就话呢其实他们每个月呢至少要搭一次或者到3次不等的。咁所以呢我们就好想藉着这个问卷的发布呢，同政府讲下一些轮椅朋友残疾人士好需要搭无障碍，但是呢又搭不到喎，咁样呢个问题。 所以搭不到先提到可能是有一个经济原因啦，钱的原因啦。最主要是什么呢？有几咁不同呢，或者同一般的士来讲，我见有一个叫预约费的，可不可以简单讲下这个对于一些受访者来讲的睇法是怎样？ 是啊，其实呢我们在香港人搭的士是基本上我们不需要收预约费啦。我哋搭任何交通工具都唔需要收預約費，咁但係咧，因為無障礙的士咧係一啲的士嘅車行自己去引入，咁簡單嚟講咧，其實政府而家係採取一個三無嘅措施嘅，即係冇法律規管啦，亦都冇一個誘因條件啦，亦都冇得到業界普遍嘅支持去推行呢個無障礙的士。咁有啲車行咧，為咗係可能增加佢哋自己公司一啲嘅一啲嘅個人一啲嘅可能形象或者個人一啲嘅。可能想多啲生意啦，咁佢哋就會引入一啲無障礙的士，咁但係其實數量好少嘅啫，主持人，可能香港咧都係得大約係百零架無障礙的士，咁所以咧其實嗰啲公司咧係自己有一個叫做電召費嘅，簡單嚟講，如果你要 call 呢個無障礙的士咧，嗱你要等嘅喎。可能等30分鐘至一個鐘，九個字不等。咁但係咧，每次電召嚟，無論你嘅車程係幾近，個路程幾近都好啦，你都必須要俾120至150蚊。咁咧，間間公司唔同嘅，但係普遍而家嚟講咧，都超過100蚊嘅電召費嘅。即係換句話講，就算你由可能我哋九龍灣去翻觀塘，可能30多蚊，咁你都係要俾120蚊電召費，再要計嗰個按時嘅跳標收費。咁即係換句話講，來回咧起碼300。系咁样， 讲嗰个费用先有成即系预约费过百元啦。你自己觉得可以点样处理啦？对于残疾人士嘅负担系点样啦？而现实上系咪都有需要收一个叫预约费咧？因为都可能有啲嘅行政工作啊。我建议都话提及到可能系咪都要个司机都有一定嘅配备嘅知识，譬如协助嗰个轮椅点样上落啦，点样扣嗰个安全装置啦咁。呢笔钱你觉得收得系合唔合理咧？同埋等个时间，头先话30分钟去到一个钟度，算唔算都唔系太长？又或者咁讲， 好啊，主持人，其实咧，我哋想协会都想反映立场咧，其实无障碍的士咧唔系奢侈品嚟嘅，就一个轮椅朋友，因为有啲轮椅人咧真系地铁即港铁系唔到嘅，有啲位有啲系偏远地区，同埋有好多诱因啊、复诊啊，或者红白意志啊，或者一啲夜深啊冇车咧，其实佢哋系真系需要一个无障碍的士咯。其实当年政府10年前开始有呢个无障碍的士可以发牌咧，其实轮椅朋友系好欣喜嘅，不过奈何咧。坦白讲，无障碍的士咧，因为佢要改装啦，咁咧，所以佢比原价的士咧一定贵出1倍以上噶啦。换句话讲，可能普通的士20多万咧，无障碍的士起码都要40-50万。再跟住你改完之后咧，其实你载一个轮椅嘅乘客咧，主持你嘅时间咧系比一般嘅健全乘客咧系需时可能要耐超过10分钟。点解咧？因为你要成部轮椅上嘅的士唔系咁简单，唔系用只脚开门闩门走得。佢係要 lock 翻個扣鎖死嘅車，同埋個個電動輪椅個扣咧係唔一樣。就算有訓練嘅的士司機咧，其實佢都要重新再摸索多一次，就係點樣安頓到你嘅車。好啦，然之後熄咗你個掣，然後上翻個安全帶，成個過程咧起碼做10多分鐘至少。咁來回上車落車起碼10分鐘。你諗下，其實車行你哋問我，佢收翻個電召費合唔合理？其實某程度上咧，佢哋係需要。收翻呢個電召費，佢成本都要。如果佢就咁開一個健全人，可能走多2-3轉嗰20分鐘，都做到多一單生意。呢個其一，第二就係咧，其實因為佢哋本身引入呢個車咧係昂貴，冇任何誘因，政府俾佢哋有任何補貼咧，佢哋100多蚊電召費，佢仲要喺第二個地點，因為唔係普及啊，無障礙的士，可能過去佢要喺。沙田港過去天水圍俾你，咁諗下，所以佢唔係隨街伸手就接到。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車行去收翻一個費用係冇問題。但係咧，而家就係因為冇規管啦，所以可能個車行就按佢有冇接到 order 個成本利益去計算，然後佢自己全覆。那個收費啦。 OK， 所以你哋嘅建議係可以照收呢啲叫做電召費或者預約費，但係就去到某一個水平就唔可以太多，定係其實政府直接有啲津貼俾你哋咧？ 其實我哋唔係好識幫呢啲車行去計數，究竟點為嗰個成本係合理？我哋反而係想建議政府，其實政府咧係有一啲措施俾殘疾，譬如你見2蚊交通優惠啦。有啲嘅交通補助金啦，每個月俾高額傷殘人士啦咁樣，有非中和嘅朋友，咁我哋就諗緊啦，預期係咁，點解唔何不俾一啲好似人哋外國倫敦啊、悉尼咁樣，俾一啲誘因去一啲車行，你幫佢俾少少。嗱，講真，如果你話主持人佢哋濫用，唔會噶，因為嗰程嘅的士費去幾多個輪椅俾噶嘛。 OK， 咁藥費可唔可以政府去承擔一部分咧？或者甚至可能去？有個定額，譬如個車行佢收幾多，因為嗰啲 收晒，佢都俾翻车壳。 明白。 一部分个轮椅又要自己部分，其实呢个咧系令到个轮椅朋友唔使去夹硬用嗰个工具。 林欣怡，因为时间差唔多啦，要同你倾到呢度先。